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其实想聊到我们民生的生活部分呢，节日是非常凝聚人气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那必须的。 比如说我们的春节， 嗯， 国际国庆节、劳动节等等的， 对， 都是假期。 是， 中国是聚合的，那到了泰国有一个节日真的是失身的，大家都在泼水，那个节日非常好的。 哇，这个节日就相当于我国的春节这样的隆重，这样的地位。 全泰国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用水表达着情意。 对，我泼出去的这桶水是代表着什么样的情感呢？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啊！ 啊，爱悠悠，恨 悠 悠。 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宋小皮，欢迎， 欢迎宋小皮。 主持人好。道道好，哎，你们两个穿的好有春色啊！ 真的， 当然了， 我今天穿的是黑。 周志， 闪王，你闪王吗？ 您的那边是绿。 周主任竟然还戴了一个粉色的帽子，哎，大家看不到。 对啊，对对对对，是很荧光的。然后我今天穿了一个像小公举一样的乳白色。 是是是， 对， 春天就有春天的气息哈。 是的，谁还不是个公举咋的？ 小皮穿一身黑，然后今天我们聊刚刚小皮从泰国感受了当地的送干节，就泼水节的盛况。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呢会找到这个每年的专属的这个几天时间去泰国。这次小皮是受到了邀请去泰国的， 嗯， 而且他真的感受到了当地人们的热情， 真的是在十字路口无数个桶在等着你。 那个耳朵好没？ 耳朵好了， 耳朵好了， 真的是被泼进了。 我被那个水枪，然后一枪瞄得特别准，然后有一个耳朵，然后就进水。 你看看， 哇，这样好难受啊！ 戴耳塞，我觉得因为你戴那种游泳式耳塞会有帮助，对 对对对， 对不对？ 会有帮助的， 嗯。这趟就在曼谷是不是？ 对，我这次就是受一个品牌邀请嘛，去曼谷其实是参加活动的， 嗯， 特别巧赶上了他们的那个泼水节。 这不是 每年的4月13号、15号嘛，就是泰国包括老挝、柬埔寨他们都过这个节的送干节， 嗯， 是他们的传统新年，其实特别热闹。 所以说呢，我们要详细了解一下你是哪天赶上的，13到15号之间是哪天？ 对，它是这个节日是每年的13到15号，为期三天，为期三天。我是13号晚上去的，然后14号整个参加了一 天 的泼水的这种活动。 一天都参与了，肯定有自己的体验。那送干节这个泼水节在泰国曼谷这座城市从几点开始啪啪啪，它有一个起点和截止吗？ 那没有 没有 没有，我觉得大家泼累了就截止了。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去泰国去旅行， 感受感受。 因为泰国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两个时间段嘛，一个就是新年，就是这个公历的那个新年，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传统的这个新年 泼水节。 这两个时间段我觉得是去泰国旅行最好的这个时间段，特别热闹，尤其是这个泼水节，你能感受到这个与众不同的这种东南亚的包括泰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俗，我觉得特别好玩。 那我们想象一下，到的与众不同，传统风俗不一样啊，那就是热情 啊 然后大家没有设防，不戴面具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不同的风俗，比如说有泼水的习惯，部位是怎么去理解呢？ 不用想太多， 叫头泼。 我觉得你只要泼的是水，不要泼开水就行。 对，那个水它是就是提供 大面积烫伤， 自己准备还是它有那个什么水桶啊？水 舀。其实在泼水的时候，整个曼谷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泼水节期间呢，它会有主要的一些活动的场地。 哦， 大家其实整个泰国现在 优势啊， 对啊，你它每个。 哎，这个刚刚耳朵听不见了， 没有， 小心小心啊！ 对，其实泰国好多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你比如说曼谷，曼谷呢是一个那个现代大都市，在这儿要参加泼水节的话，它有自己的特色。你要如果去清迈的话，像普吉的话，它可能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你到清迈的话，它可能有一些大象可以参与到这个泼水节中， 哇， 可能更有意思。 大象那可是纯天然的， 把鼻子伸进来吧。 对呀，哎，我考你个问题，周主任，你知道泼水节为什么他们有泼水节这个风俗吗？ 周驼，过来。 啊？ 嗯，周驼，你来回答一下。 考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泰国有泼水节的习俗？我这个以我的人生经历啊，以及成长的一个脉络哈，我经纬横向竖向一结合，有了。 什么？ 太热。 哎，对。 是我觉得也是。 是不是太热了？ 零分，零 分。哎、我出去了。 你快出去吧！你这半辈子的人生阅历白费了。 那个，把那个刘继手邀请上来。 其实说到这个泼水节的这个 原因 来原因呢、哈。大家知道这个原因之后呢，就一定要注意有一点，就是有些人呢去了之后被别人泼了水，可能不开心。 哦。 但是其实你知道他这个原因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祈福的一种活动。 哦，就要祝福。 啊、对，整个的这个松干节像或者说泼水节呢，它其实来源于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的一个宗教仪式。 哦。 宗教仪式上呢，人们是用这种水啊洗去自己的罪恶、 哦， 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当时的有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他没法去河边去用这个水 洗浴沐浴， 哎，沐浴。所以说就有人呢。把这个水啊带回家，然后泼到他们身上，然后帮他们洗去这个罪恶，以一种祈福的一种方式。 原来是这样， 哇，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清楚这个呢，大家如果要是去泰国，被别人泼了水之后，一定不要， 对 啊，一定不要恼怒。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这种 礼遇 啊，对对对，一种礼遇。 哦， 祝福你。 非常，反正就是热闹。然后整个城市的街道，比如说我想象，因为泰国有小楼，比如说一层两层的， 嗯、 从头楼上往下浇那种有吗？因为我看那个泰囧的时候，他不就在过去了啊，搓下来把头，有那样的吗？ 哦、有的，只有比那更夸张的。 哦 啊、嗯，对， 我站在楼顶上往下泼。 对呀、啊，你像这次我去的时候，你看整个曼谷，曼谷有几个集中的泼水的地方， 哦、 一个就是那个大家知道的最著名的那个商圈嘛，暹罗广场。 哦， 暹罗广场周边他们是有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是还有一个四面佛周围。 哦， 四面佛大家都很熟悉了，每次区域都会去。 那可以泼，就比如说要真的是泼到了四面佛上面怎么办呢？ 啊，四面佛不会，那个地方倒是没有，因为那个地方还是主要是拜佛， 哦、 但是周边的那个街区啊是都有泼。泼水的、 嗯， 还有就是那个 Central World、 嗯、 Central World 是一个大商场嘛，你、 嗯、 跨年的时候基本上那儿都是放烟花的。 嗯、 Central World 那边呢，就有你说的那种拿着大水龙头上从楼上往下给大家浇的，然后一群人在底下，然后可以蹦迪，然后大家一起跳舞，然后那个音乐特别劲爆，上面有的大水龙头。 孩子万一溅水了怎么办？ 对对、 哦。 还有呢，就是 Central World 那边有一个泡泡的那个泡泡、 哦， 就是有一个那个广场那边往外喷很多的泡泡，大、 哦、 家可以。 快乐 泡泡 party， 对， 那个特别好玩， 哇，好棒、啊， 好多小朋友喜欢泡泡，哎，忽然想到朋友 对对 小朋友的一个角色哈， 嗯、 就是在这个参加松干节泼水节的年龄组成当中，就老幼都会有嘛，年轻人居多， 老少咸宜，我觉得是 哦、 嗯， 小朋友你就看到有多几岁的，一会在玩吗？ 小朋友都有水枪呀、啊，我觉得这个节日， 声音好，真的， 这个节日对于整个泰国来说，真的是无论这个老少，大家都是参与的 哦， 必须要参与。 是有一个问题，我突然间想到，那你想泼水节参与的人特别多， 嗯， 然后就跟逛庙会一样，那万一小朋友他那个走着走着。家长找不到他了怎么 会有这个危险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要是带着小朋友去参加泼水节的话还是要注意、 嗯、 因为实在是太挤了那个街道 挤 不动、 哦、 你像那个泡泡那个 party 的话我根本就没有挤进去因为人实在 真的是里三层 很 多外三层 对里三层外三层 对而且如果要是说有年纪比较大的朋友还真的不太适合 对 对 因为你一剧烈一高兴呢会有一些反应 对,、 哦、 对而且他有的时候是人挤人他说不定他不小心就会碰到你 安全是很重要的 安全是很重要的、 嗯、 并且我觉得有一点好泰国呢泼水节有一点怎么好呢 嗯 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泼水还挺舒服 对因为就凉爽嘛对我会觉得就身上有点水还舒服 对 吧 但是也有里面也有搞怪的一些 搞怪的 对对他们的大家知道看到那个照片视频你能看到、嗯、你去泰国参加泼水节首先有一点你要有自己的工具嘛 哦泼水、 你当地人你拿一盆啊或者拿一桶、嗯、然后直接拿着盆子然后给你泼水但是你像我们这游客的话大多数都是要买一 水 枪的水枪、 嗯、 拿一水枪但是有一些当地人呢他们就很有意思他们在水枪的水里加了冰所以你想一想那个感觉刺到你身上之后那个感觉 我多么的鸡爽 我 这特别的鸡爽有时候有些人的那个水枪大家在买水枪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水枪是不同那个规格的有的水枪滋的水啊 气棒的供还不一样 对啊 对对 有的那个水枪的滋的水比较细有的那个水柱 很 大 很粗很大 很大、 嗯、 所以说在打这个水战的时候大家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像我这次就特别倒霉然后买了一水枪质量不过关滋不出水来然后一路被欺负 准备好力气参加当地这个像过年一样的盛事哈、 嗯， 那我突然想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呲水枪是很热闹，但是耗费体力，对不对，道道？ 嗯， 所以我们要在街边吃点东西，补充一下。 嗯， 街边会有吗？就在这些呲水附近会 有的、哦、有的。其实这个泼水节期间曼谷呢，它是整个划定了几个街区嘛，这几个街区可能就是汽车啊什么交通工具这些都 不让来了， 都不让来了，都改成了步行的、 嗯、 大家都是主要是集中在这几个区域、 哦、 刚才说到的那个暹罗广场， 嗯， 新春沃的，这是主要的这个泼水的区域。其实年轻人还比较喜欢去的有考山路， 考山路、 考 山路 很好， 背包客的天堂 啊，那边是有好多的酒吧呀，然后有一些夜市啊， 考山路的 啊，考山路夜市啊， 嗯， 喜欢，肯定喜欢。 嗯， 那边呢也比较热闹，年轻人特别多。 也是一个场所，一个战场，是不是？ 对，也是主要的这个曼谷的那个战场之一。 哦、那些酒吧，比如说我是酒吧老板的话，因为呲水，你想，啪呲到桌子上啊，呲到、 啊、 会不会这么？ 不会。但一般大家进来 呲水吧。 对。大家进了这个商场，进了这个店内啊， 室内 不会滋水的、 啊、 主要是在他们划定的那个主要的活动范围 当中， 区域范围那个街道上、 哦、 是可以的。 对， 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因为你滋水你要有水嘛， 嗯， 所以说在这些区域呢，整个那个泰国的那个政府呢，他会把那个水龙头啊、水管直接引到那个街道上、 哦、 所以说街道上都有专门的那种那个水桶，就是帮你蓄水啊，然后你泼完水之后你还往水枪这个填子弹的那个地方。 我天哪，太棒了。 弹药库， 弹药库， 高压水泵。 哎呀，就听我们小 P 这么说呀，没参加过真是挺遗憾的、啊、 挺遗憾的。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赶在这个时候去、 嗯、 对，因为泼水节期间整个泰国的像酒吧呀，包括演艺表演，你像泼水节 嘉年华了，其实 对，嘉年华他们也有一些大型的音乐会、 哦、 然后那个酒吧里还有一些大趴，我觉得这个东西都特别好玩的， 真的融入当地的、 啊、 对对。 哎，如果要是赶上那个泼水节赶上周末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种周末市场、 嗯， 对，他们有夜市，泼、 哦、 水节期间是都有夜市的，晚上的时候可以大家去逛一逛夜市、啊， 溜达溜达， 太棒了。 像 Central World， 但是夜市呢，基本上有的夜市呢 ，Central World 像这种大商场旁边的也是十点结束， 哦，十点结束， 把握一些时间。但是一些街头的那种小吃啊，可能就比较晚一些。 哦， 嗯， 对，说到泰国，大家都有对泰国有很深刻的印象啊。 对， 消费不高，吃的非常适合中国的胃口哈， 而且特别的嗨。 对。那可以想象，在宋干节这13号到15号这几天的时间当中，不管是房子、 嗯、 酒店的入住，还有这个餐饮，是不是会相应比平常会高一点呢？小皮， 会的。本来这个这次去的时候，我订了就是换了三住了三晚，然后换了三个酒店， 在曼谷 三晚换了三个酒店。 对，就是有时候他订不上房，就是很快就订完了。 嗯， 因为你大家知道，这个泼水节期间，整个泰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旅游国度嘛。 对， 一到泼水节，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去的特别多， 全世界 的人，你像我这次坐的那个航空，坐不去去全都满座的，并且好多的老外然后去赶着去那个泼水节这个时间去泰国旅行， 是他们最能玩起来了。 对，你像对我们来说，整个泰国的消费已经很低了，我们去了就有一种做那种啊做富豪的感觉啊、 哎、 消费特别低。 形容一下，因为我去过菲律宾但没去过泰国啊、 嗯、 菲律宾就是一般一个正常的果汁啊，果汁大概是80块比索，也就是10块钱一杯果汁、 嗯、 鲜榨的果汁、 嗯、 那边大概什么价格？ 20泰铢，4块钱，或者是30泰铢，这种 非常的便宜， 比菲律宾还便宜啊。 而且它那个果汁真的是，就它你喝它那个小橘汁了吗、 啊、特别甜啊， 超级甜，那是纯果汁，完全不加糖。 没错，就我喝的每杯都非常的甜、 嗯、 就觉得那是水果的甜。 对，就是它那个夜市上卖的那个什么香蕉果饼、青木瓜沙拉、 啊、 包括它的龙虾烤鱼海鲜， 便宜， 都很便宜， 人均都超级便宜。 那泼水节期间这个价格会不会上涨？ 我觉得小摊上的是正常的 哦、 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曼谷有一点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两个城市，我觉得真是吃喝玩乐 在泰国，是不是？ 一个是曼谷，一个是东京，我特别喜欢的这两个城市。 哦、我也是。 而相比之下，他们俩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东京超级贵，我们去了之后发觉啊， 东京还是消费很 消费很高，但是你到了曼谷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钱真是够花呀！ 对、 嗯，这个超级便宜， 是感觉就自己觉得很富绰，对不对？ 对， 阔绰， 真的 很 阔 绰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在泰国曼谷，你在泰国花钱，你不会觉得你都没有概念了， 啊、 对，你就觉得什么都便宜。但是你在东京的话，你会看 就算 这个是多少钱啊？ 算计对比， 对 对、 嗯。 旅行的体验当中，作为老百姓出行呢，攒一趟假期不容易，老说穷家富路哈、 嗯。 但上路之后呢，这个钱还是要算计算计的。 那是肯定 的。但是到了泰国，这个心思就可以放松了，对不对？是不理解 吗？你稍微放松一点，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放松 啊。 对 对, 对、 哦。那比如说你住的这个三家酒店，因为你。在三晚换了三家酒店，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是同样风格还是不同风格的？ 我觉得曼谷去曼谷旅行的话，刚才这个周总问的这个酒店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曼谷的酒店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非常有特色。 道理去过曼谷？ 你有没有看到？ 去过啊？ 你有没有看到？ 听你的啊！ 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是写这个曼谷的无边泳池，还有超级棒风景的无边泳池的酒店。 曼谷还有呢。 我觉得大家在去曼谷住酒店、选择酒店的时候，一定可以选择一些这种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有那种比较摩登的哈，现代的，也有那种具有传统的这个泰国的这种设计风格的，还有一些小清新的，各种风格的酒店都有。我觉得曼谷的选择度很高，并且呢，曼谷的酒店有一点好，就是他们的无边泳池都非常的棒。 你住的这三家有吗？ 有啊，我住的有一个就是排名前几位的， 什么名字？ 无边泳池叫阿玛瑞。 阿玛瑞。 阿玛瑞， 阿玛瑞，什么感觉？无边泳池？ 他那个无边泳池为什么好呢？因为他的无边泳池，你在那个无边泳池可以远看他们的第一高楼，就是你知道那个他们最高那个高楼吗？被称为那个马赛克大楼，就是其实也被叫做大都会大楼，是他们曼谷的第一高楼。 是新盖的吗？ 对，他那个新盖的，他那个楼呢，就有点像那个像人为破坏了、损坏了一样，像那个有点像魔方的外拧了的那个。本来你去曼谷的时候，它之前最早那个大楼是玉叶大楼，玉叶大楼就是常年打着那个宝马车广告在楼上，有印象吗？是那个楼。但是自从那个大都会大楼盖成之后，它是高达三百一十，没有 挪了，没有， 它就成了第一高楼，它314米嘛。 啊， 那个建筑设计师是跟我们那个央视的那个 是 同一个啊，对对，他是做的他的一座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曼谷的那个 很有纪念意义哦。 那个那个英文叫 Amara 嘛， Amara 酒店的无边泳池好就好在你在无边泳池可以拍非常，然后你可以这个 好看的照片， 对，你的背景就是那个第一高楼， 适合一些年轻的朋友啊。 对，但是这个泰国的无边泳池很多都很小，就是你拍出那个照片来特别酷炫，远处是那个这个高楼的这种天际线，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无边泳池， 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无边泳池叫做什么？ 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那个叫英迪格，英迪格的那个风景特别美，美在什么地方呢？它的无边泳池的背景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玉叶大楼啊，还有其他的那个特别繁华的那个高楼的那个天际线。能够在它那个 感觉不一样， 是的，这是城市的无边泳池， 就是泳池。 对，我记得咱们这好像是那个芳草地的楼上有一个无边泳池。 哦，芳草地。 对， 但是他们那个泳池有一点好，就他们足够高，所以说你整个那个视野非常的棒。 对， 被称为都是属于这种网红吧，网红级的这种酒店吧。 打卡的地方， 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在他们那个无边泳池拍一些大片。 对， 对啊，毕竟。并且英迪格他们那边那个无边泳池还可以出租那种火烈鸟的那种 啊，真的啊 对，到了下次去可以租一个，然后 我要去英迪格， 对，骑到那个火烈鸟上，然后在无边泳池拍一张大片， 去到去check in的时候，你好，我想租一个这个火烈鸟，对不起，你拍到后年了，很受欢迎就对了， 对，拍照特别的好看， 对吧？ 特别有效果， 一个火烈鸟，一个独角兽，这俩是必须的。 刚刚小皮说这个无边泳池，我们想到比如说新加坡有无边泳池，对不对？还有很多海洋的酒店度假村有。无边泳池，有的是通过无边泳池看到就是海洋美丽的海水，这个是城市的无边泳池， 城市的无边泳池 灯火璀璨的感觉，白天也不一样哈，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泰国的酒店非常有特色，你比如说你去了普吉岛，普吉岛好多的无边泳池，它可以面朝大海， 对 对啊， 对吧？像攀崖湾那边的一些奢华级的那种酒店的无边泳池，三面的都是无边的，那种就非常棒。 三面， 像我这次住的还有一个酒店，那个酒店呢，它那个无边泳池也挺好玩的。 三家都有啊。 都有，他们基本上都有。 哦， 像我 标配了。 对，像我住的那家也比较好玩，他那个无边泳池呢，有一面是面对着一个。面对他们的城铁的， 哎呦， 对，面对的是一个街道，也蛮好 玩的。那就是城铁可以看到，还是 对，你可以 看到它， 你可以看到那个城铁在你前面哗啦哗啦的，然后走过。 城铁里面的乘客可以看到这个无边泳池， 可以看到的， 给他们气的。 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一样。泰国曼谷那个城铁很高， 对， 它是属于在一个高架桥上，然后都是在室外的。 对， 就你在那城铁上，你往下看，就几乎你是站在5层楼那么高的。 有请王菲和张亚东乘客。 啊， 高架桥过去了， 对，高架桥过去了， 那种感觉还是很有城市的风范，曼谷城市风范。 所以曼谷这一点上，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我自己感觉比北京要热闹，要多多了，尤其在那个暹罗广场。 暹罗广场，大家就是很多人去曼谷特别喜欢去暹罗广场。 你去了吗？道道上次去暹 罗 广 场必须的， 是买东西的热闹的地方吗？ 它是一个大商场。 对，它其实主要有三个商场嘛，最档次最高的是他们的百丽宫，暹罗百丽宫。暹罗百丽宫就是世界奢侈品品牌、啊、 哎呦， 然后百丽宫，百丽宫特别棒的是他们地下一层的那个各种吃的简直是让你选的时候真的是眼花了。我每次在那个底下地下一层选吃饭的时候，我要选好久啊。 到底小皮在地下一层选东西竟然忙到手忙脚乱，到底有什么特别吸引他的部分？关于松干节、泼水节之后的饮食以及旅行内其他方面的分享，小皮下面的会带来更多精彩的这样的故事啊。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这是旅行号107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耶、yeah. 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显了我的给我不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完全般恋爱，每次都是猜，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

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打开收音机，继续竖起你们的耳朵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泰国那离咱们不远啊，出境旅游目的地前三一直是绝对是榜上有名的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宋小皮，欢迎。 你又说错我姓。 宋小皮 就是宋哦。欢迎宗小皮，欢迎 小皮、 下半场了 下半场了、小皮你的微博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跟你私信聊天什么都方便 啊、可以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宗小皮， 对，就这三个、 小皮就可以， 对，宗是七宗罪的宗啊， 是的是的。 小皮刚说呀，在一个非常高档的应该是购物广场的地下一层 B1 琳琅满目的美食， 吃的， 对，在泰国呀，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的， 对， 有哪些让你惊喜的部分？因为选择你都觉得 哎，我好像也去过这个地下，我想起来了， 是吗？ 地下一层， 不管 人特别多， 你先说你的感觉。 哇，那真的是，我跟你说，它是两家大型家乐福、沃尔玛超市的结合体吧，差不多就有那么大。 对，我觉得道道描述的还是挺， 就是那个空间啊， 空间 非 常 大。一个一个摊位，所有的就是你能想到的各个国家的菜式基本上都有。 对，你会在那儿迷失的，你会 lost， 真的。 对对对，它就在地下一层。 那在 地下一层 迷宫当中，你是如何选菜的、点菜的呢？ 真的是很难选择。但是大家去，对于中国人来说，去泰国的话，可能还是喜欢吃一些本地的， 对， 泰国的 当地的 local 的嘛。 对、local 的话，大家肯定选择第一家嘛 ，Nara。 Nara。 Nara 啊，道道去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 Nara？Nara 是一个他们的连锁品牌吗？ 没有，我可能我去的时候是这样的，在那个商场就是地下嘛，我们逛了半个小时，最后累了，逛到哪家是哪家 啊。 了解， 很多人都会这样选。 Nara 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泰国的连锁的餐饮品牌，所以很多中国人都特别喜欢吃 Nara。Nara 就是泰国菜嘛。 比如说冬阴功汤、酸辣，他们都来了， 对，都有。 哎呀，这个你们说泰国菜啊，我诊所旁边就一个泰国菜新开的哈、每天呢晚上那个等华灯初上的时候，就闻到那个冬阴功汤的香味和酸甜的味道啊。我这个人呢戒辣很多年，那一天我尝了一味，还能吃辣点哈。 过敏了。 哎，冬阴功汤在北京也有很多泰式餐厅。 对啊， 它的风格不是很像啊，就一家有一家有不同的重口重啊。在泰国你吃的冬阴有没有吃冬阴功汤正宗的？ 有的，有的。 什么样的味道你给我们形容？ 也是酸辣的、那个、 酸辣的、 嗯、 里面的马都有什么呀？马具体的 它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小蘑菇，有虾嘛， 对， 肯定有虾， 有虾 蘑菇， 然后 虾， 对对，有那个里边会放香料一些东西。对 啊，汤浓吗？ 汤要看他们做的质量，有的餐馆做的挺不错的，有的餐馆做的也 一般。 哎，它但是它冬阴功汤分不同的口味和种类，有的是它往里面加了一些咖喱，或者是咖喱粉，它那个汤就会浓一点。 是有咖喱。 那如果它要是不加的话，冬阴功汤其实是偏清的，而且 一吹是吧？ 对对对，而且泰国的冬阴功汤是偏酸辣咸，它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甜味儿。 啊，对对对，中国还有点甜味 的。中国是有甜味的。 对， 刚才说的是那个品牌叫做什么来着？ Nara、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因为那个几乎排队的都是中国人， 真的 是在中国第一受欢迎的 Nara。 但是我这 还没到我们呢。 对， 你是几人的四人桌是不是？ 是明天。 但是我这次去的时候，因为有泰国朋友请我吃饭嘛，他请我吃的就、他就觉得很困惑，他说为什么你们都中国人那么喜欢去 Nara， 是不是有更好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们可能就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通病，就是说游客去的地儿跟本地人去的地儿 了解了解 永远是 是的， 对对对， 是两个地方哈、他带你去的是当地特别有特色的吗？ 对，也是在那个百丽宫吃的，好像是叫 Lily 还叫什么心，我忘记了，那个是另一家， 也是泰菜， 也是泰菜，是另一家，他带我去吃的那一家。 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还真是， 挺便宜的，我觉得。 嗯，在一个购物场所的地下一层吃饭，便宜到什么程度？ 地下一层主要是小吃店。我说的这个 Nara 还是什么，是在他们那个楼的，可能是第几层来着？ 哦， 他们是整个商场里面每层都有。 道道不在你、 哦， 只不过是地下一层呢，是集中了，全部都是吃的。 对， 嗯、 他们一般都在五层啊、六层也有， 也都有，每一层他们也都有吃饭店。 在泰国这样的也属于大排档性质的哈，他也是办一个卡，随时刷还是就是 不是 支付微信都可以， 每家每家。支付现金的 那不错哦，现金 啊不不，就是不是那种大排档。你们 好的好的，了解了。嗯， 像暹罗广场那边刚才说的这个档次最高的是一个百丽宫， 百丽宫 其实它旁边还有两家，一个是 Discover， 还、 哦、 还有一个是叫暹罗广场，叫暹罗 Center， 就是暹罗中心。 嗯， 它每个商场它都有自己的风格，像那个 Discover 好像是还是暹罗中心来着，是他们那个楼的设计非常棒，就是那个设计感呢。 嗯， 特别偏重于这个像年轻人的那喜欢的一种风格， 摩登。 还有一个呢，有一点像那种就比较像一些淘宝店之类的那种类似的那种小店铺特别多 哦， 所以你去曼谷 就是天坛的苏绣，嗯，很像。 所以去曼谷你要购物的话，去暹罗广场你肯定各种需求都能满足你， 是 从大牌到这种小的， 太棒了， 小的这伴手礼什么全都能， 就可以不用那么的拼景点拼买点啊， 对啊， 就是。这个地方，暹罗广场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当时逛的时候，它有很多当地就是泰国的那种小潮牌 哦， 泰国本地 的 牌子， 还有小潮牌 非常好， 金一顶 对、 啊， 它的潮牌的鞋、运动鞋、T 恤，整个的那个设计感一点也不输像那个就是其他的， 哦、 比如说日本的一些 对、 啊、设计师品牌，他们也有自己的设计师品牌， 很好很好。 但是关键是在泰国就便宜啊， 哦，你便宜到什么程度？ 二三百块钱 人民币， 对，一个潮牌的那种衣服， 哦、 真的是 对，有很多他们 质量也不错， 质量很好。我在泰国那年买的鞋到现在还能穿，一点都不变形。 不错，可以购买 的。对啊，所以说要购物的话去这个地儿，还有一个就是 Central World， Central World 那个地方呢也是很棒。 嗯， 并且 Central World 那上面呢，我倒是觉得大家如果要是考虑到购物为主的话，那上面有一个酒店叫 Central Grand， 那个酒店，那个酒店呢就是视野也很好，就在 Central World 商场的上面。 嗯， 上面是酒店。 嗯， 并且他们 Central World 那个楼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酒吧叫 Red Gate， 还是叫什么， 哎， 就是一个红门酒吧，好像是，就是晚上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一个大的一个红的一个拱门 拱门 亮起来， 红拱门， 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餐厅。哎，说到餐厅呢，其实我觉得曼谷有一点特别棒的，就是你大家可能看到过，原来搜索过亚洲排名前五十位的那个美食餐厅， 嗯， 在曼谷有很多家，包括排名第一的就是在曼谷。 哎呦， 对，有一家这个咖啡厅，我忘了叫什么，在曼谷它有好几家分店，那个是在全世界排名咖啡厅是前十的，非常有设计感， 非常棒， 就是像在泰国， 对啊，你要是去这个曼谷，就是这个在亚洲排名前五十位的这个餐厅去吃饭的话，我觉得你要提前好早就要预约， 都定了。 像排名第一的那个，我们中国人反而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排名第一的是印度。印度料理，印度料理的话，并且他们是做的是分子料理，就是大家对分子料理可能中国人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喜欢。 分子 料理就是把食材打碎了又然后进行重组，然后做出来的。 六不地料， 六不地料， 这不是 米饭蛋糕 啊，泥那种的， 对对对， 碎是吧？ 又加上是印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排名第一的反而中国人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是的，就像印度餐厅其实有很多米其林、一星啊， 对， 三星， 很多很多。 但说实话，我个人是真的接受不了印度菜，我吃过， 尤其是那咖喱的那个口味太重了， 对 我来说。 但是在曼谷选择很多，很广泛， 对，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食材和味啊。 对对， 是的，其实，在曼谷也是一个旅行化的大城市、大都市， 对。 比如说必须要打卡，因为小皮是这次带了一个任务去，当然有自己休闲的空间，去哪些地方感受泰国的风情了呢？除了泼水节， 湄南河那肯定要去的，因为第一次去的话，一般第一次去泰国曼谷旅行的话，那就是大皇宫啊， 对 呀、 啊， 活活寺啊， 大皇宫上次我没去成，关闭了， 那肯定要去的。 湄南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湄南河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有水嘛，你可以晚上，尤其是你可以夜游湄南河嘛， 就坐在船上。 对，湄南河两岸都是很多的这个曼谷的泰国的那种寺庙， 哦、 所以说就很有特色。你在游的时候， 哦、是 你能看到大皇宫啊，看到其他的一些寺庙、啊。 对，我记得上次我们是坐船，然后过到湄南河的另外一岸，然后是有一个特别金碧辉煌的那个建筑，特别大。 是大皇宫吗？就是在那边。 是不是大皇宫？我有点忘了，我记得好像是大皇宫，我们当时是没去还是怎么着？但我有点忘记那个建筑是什么了。 对，那个。 那那两边的 台阶你可以上去。 对，那两边的风光还挺好的。而且说酒店的，梅兰河两边也有很多的酒店，包括那有些酒店的那个无边泳池就可以直接看到 梅 兰河的那个风景。 是的， 好漂亮， 非常漂亮。 是，我还以为梅兰河附近是一些商户那种的，原来是寺庙，还挺好的，那感觉不错。 梅兰河在咱们境内。在咱们境内叫什么名字啊？他那个 湄公河， 湄公河， 湄公河， 湄公嘛， 对 对 对， 一个地方。 湄公河是。 然后到了他们那个境内就 叫梅南河， 就叫梅南河。 白天也可以观赏，晚上也可以坐船游览哈。你说那些寺庙什么皇宫，晚上会有灯亮起来吧？ 对，它会有灯光亮起来的， 挺漂亮的。 两岸的 梅南河，对， 哇，真的。我记得那个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夕阳西下，而且那个应该是大皇宫，没有人。哇，那照在上面全都是金红金红的， 好漂亮。 然后直接你就坐在台阶上。随便照，根本就连游人都没有，只能碰到零星的几个外国的游客。 还有鸽子。 对，因为你那个时间的话，那个团游的那个都他们都走了，一般团游都是上午啊，或者什么白天去。 是的，是的。 对对对，哎，这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特别好。然后你玩到晚上，你下来之后还可以在他那个河岸那边逛一逛，逛完了之后晚上再坐船回到这边。 哦。 然后岸的另外一边，等到八九点钟的时候，夜市就该出了，然后就去考山路。 哦，这样一个 很多人特别喜欢去考山路。 是。 那夜市上简直是吃的东西太多了，好吃的好吃。 太棒了！ 说夜市啊，就是很多人喜欢，就是当地的风情。夜市就老百姓喜欢逛的地方， 对、 东西又多又不贵，也没有什么快的节奏，也不用什么各种穿，不用啊。你俩都去过这个考山路，对不对？男生眼中、女生眼中吸引你最棒的考山路，女生先来，到你觉得考山路最什么吸引？ 考山路的那种氛围最吸引我，对，非常的放松加热闹，而且它是属于怎么说呢？因为是背包客的天堂嘛，它是一个属于很平价的。然后你在这儿，你花不了多少钱，该有的水果呀、酒吧呀，那种叫卖声啊，你全都有。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卖小饰品的，还 有 卖衣服的。演出好像在考山路，我忘记了。 有乐队的， 也 有酒吧，也是有乐队表演的， 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氛围 特别好， 特别吸引你。小平呢， 我觉得道道已经总结很到位了。 你得不就比如说男生，人家不了解我呀。去了菲律宾嘛，去了那个薄荷岛嘛，它有一条阿罗纳海滩。阿罗纳海滩就有很多就类似你刚才说的这个，有各种的小店，买东西的，当地人的马萨奇的，涂假纹身的那种都有啊。他就是沿途有很多很多 live 演出的乐队，风格不一样，有的是爵士，有的是朋克，有的是摇滚，有的是小抒情流行。我真的觉得当地的菲律宾的这个演艺人员的水准超级高级。因为咱们听过所有的娱乐节目都是经过后期配置加工的，音准都非常到位，觉得哎这歌唱得太好了，简直 是啊， 他怎么练成这样，每一个音都准。在菲律宾所有的歌曲他们没有跑音，这一点我觉得太让人惊艳 啊。现场的这个 现场 他们功底也很好的， 不管是男生女生，高音低音都是非常到位。我觉得这个，那在考山路，你觉得有这样的演出吗？水准怎么样？ 考山路有一些乐队还是挺好的， 水准不错啊。 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更吸引我的是到他们的夜市的那个小吃摊上，然后跟朋友 品尝品尝， 对，吃个小吃，然后喝点啤酒啊，然后在那儿闲扯一下。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放松， 就随便坐一家就很好。 对，随便坐一家就可以。你想看你想吃什么东西，然后买一些小吃啊，或者来点啤酒，然后就聊一聊了。 各种烧烤琳琅满目， 关键是特便宜，我觉得这个是简直是 青木瓜，对，青木瓜沙拉是一定要去吃的。 烧烤是什么风格的烧烤？ 是他的那个烧烤跟咱们这儿的那个烧烤不一样。对，他那烧烤是加酱的， 偏甜。我觉得他好多的烧烤的东西都偏甜， 焦糖抹。 像他们那烤鱼，我觉得可能我们接受不了，他那个烤鱼有点烤的干蒙蒙的啊。 他那个烤鱼看着特别丑， 对，太丑了那烤鱼， 真的， 对， 就烤之前丑，烤完之后丑， 我从来没有对，我从来没对他的烤鱼产生过食欲，因为实在是太丑了， 真的实在， 反正他的烤虾我觉得还挺喜欢吃的， 哎，你俩这。就是你尝过没有？就烤丑之后的烤鱼，你们吃过没有？就是因为 我吃过 啊，怎么样？ 我吃过，没有味道，就是干的那种。 那 但是其实它那个烤鱼我也吃，它有一种不是那个加了面那种烤的丑的，有一种烤的还差不多的。一剥开它那个肉里边那个鱼的汁水直接能流出来， 哎， 烤的特别好， 那还可以的， 不错。 但它那个丑的鱼， 对呀， 我是很喜欢他们那个炒河粉啊， 炒河粉 那东西，他们现场那小摊的炒河粉，然后再要么就是再吃一个那个我吃过最好吃的那个，对啊，不是菠萝饭，是那个芒果饭， 芒果 芒果，我吃过最好吃的芒果饭其实就是在小摊上的那个芒果饭，又便宜又好吃啊，几十泰铢，几十泰铢很便宜，超级 气银，你俩气银， 对， 没去过， 我跟你说还有各种水果， 那种果汁简直是太好， 我落枕了，哎呀，你俩看谁， 你快去吧，我觉得泰国特别方便，落地签是不用你办签证， 对，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要方便的话， 有两种方式嘛， 提前办便宜， 电子签和落地签， 对，你提前办签证的话，那 签 证会便宜，他没有电子签，你要么提前办好签证就贴纸的那种那个签证，要么就是落地，我去泰国我从来没有办过，我都是落地签， 落地 签就是稍微贵一点， 排队吗？ 他们落地签是两个队嘛，一个队是普通的， 一个是 那个是2000泰铢落地签，然后有一个加急通道，加急通道是2200泰铢， 多 少？ 大概多少钱呢？ 但是呢，啊， 2000泰铢大概就是 你1:5除以五，就400块钱人民币， 400人民币 落地签，但是又说不准，有时候那个加急通道的人会多，有时候呢普通通道的人会多，你如果赶上一个旅游团了，特别不巧，你可能排的时间比较长， 对， 但是一般你像我连着这三次区域，基本上都在30分钟、40分钟搞定， 还行嘞， 啊，都 还 可以， 挺好挺好， 因为我落地的时间选的那个航班基本上都是晚上，差不多8点多左右到吧，我觉得还可以， 还行，晚上8点多到，那个城市接驳交通从机场到你酒店的 方便吗？有 City Line， City Line 那个你可以从机场直接就可以坐到那个跟他们的城市那个地铁就接在一起了。 City Line， 其实你打一个那个车的话也没多贵，你像我打车去 Central World， 直接从机场，300多泰铢，300多泰铢也就六七十人民币吧， 是 啊，也可以， 也不贵哈， 也挺好的。 在那个泰国是一种出租车还是几种出租车的颜色价格是一致的吗？ 它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在机场的时候，大家注意，就是在机场出来打出租车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它会有你需要先有像一个签到纸一样、签到条一样。它有一个地方呢，你要签到，你要选长途的、短途的，还是那个普通的？你到那个普通那个地方呢，先从它机器上，然后按一下按钮，它会弹出一个纸条来，告诉你是几号。他们的出租车停的位置就1、2、3、4、5、6、7、8、9、10，一直到50、60，它都有号。然后拿着你那个纸，比如说弹出来是20号，你就去找20号停在20号的那个出租车。然后 远吗？都离的不远 啊，很近很近。你出来机场，它前面对着就是一排出租车。 哎，这个还挺正规的， 分号的， 非常正规，但是你要像其他的，我觉得打车呢，大家不必在意，因为它确实挺便宜的，也不用担心它绕路。 我在曼谷还真的碰到过绕路。 绕的话也绕不了太多，我觉得。 你知道打出人民币多少钱吗？就是大概，也就是从。怎么说呢，也就是从四会到咱们台这一段距离，它能打出人民币110。 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泰国曼谷那边的，包括曼谷普吉岛，他们单行线特别多，然后加上他们堵车非常严重。 是晚上，我们玩完了之后，就是可能稍微喝了点酒 啊，那就是故意绕路了。 他就是故意的，因为他那个表明显看着他那个表跳得特别快。你想这么短的距离，不可能打出人民币110块钱。 那就你除乘以除完 啊，对啊，你再乘以五，就是550块钱。 那是，我觉得那是有意的绕路。 对，他就是。故意绕路 了，要小心哈， 要小心， 什么时候都有这种恐劫， 对， 对吧？ 对，但是有一点好，就是大家呢，大家有曼谷是没有 Uber 的，这个要提醒大家，在曼谷是没有的，但是曼谷呢，他们会 有单车吗？ 对， 有单车吗？ 没有。但是曼谷呢，会有一个本土的滴滴的那种软件，大家可以下载那个软件。 是英文的， 叫 Grab 还是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是就是本土的那种那个打车软件，那个很方便的。我们这次 支付宝支付吗？怎么支付呢？ 那个就可以挂信用卡了，就是你可以挂信用卡支付。但是曼谷呢，很多餐馆什么的，支付宝、微信啊都有活动， 都普及了 啊，都很普及，都很多的，都很方便。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有些是跟支付宝有优惠合作，有些跟微信有 些还是跟您 连的，对，所以说你要选择实惠自己的哈。 对，尤其在那个免税店，因为大家可能去曼谷还习惯去那个王权免税店去逛一逛。 王权免税 免税店，它就是在市内的，就是市中心的一个免税店。你在那购买了东西之后呢，他会把你的东西然后放在机场，你去回国的时候，然后在机场就把它拿着就好。 好棒啊！王权免税店， 王权免税店那个地方机场也有，然后它市中心也有，可以去逛一逛。 价格优势不错吧？ 它免税的 啊，那很好， 太棒了。 并且现在银联什么支付宝都有活动，你比如说银联在机场，我这次来。 他们就有活动，比如说刷满几千泰铢，然后就返多少泰铢， 对、 那个、 对对，有优惠给大家。 算下来都很便宜。比如说我这次去，好像经常他们搞活动，化妆品是有那个发那个优惠券，基本上那个价格呢又打了折扣，打了折扣这样一比的话，可能比国内的要便宜。 便宜了， 嗯。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早晨去 check out 的时候，就酒店用那个信用卡去结账的时候，我一开始给了我的信用卡，他说 master，、visa visa，、没成功。然后用银联成功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的， 是不是？ 有可能会有，但是信号连不上吧。 哦， 他 又有着急。 信用卡的话，其实大家都多备几个嘛 ，Master， 然后 Visa， 然后银联。 是。 你像我上次去古巴的时候 ，Visa 根本就不可能的。 哦。 然后刷的全是 Master 还有。 对对对。 只有在机场才有。 对，因为但是现在如果要是刷信用卡的话，你要是折算成汇率，尤其在泰国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能刷银联尽量刷银联。 对。 刷 Visa 和 Master 不太合算。 对，银联是最合算的。 对，我就一路都刷英联的，最后提醒大家，因为汇率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换当地的货币啊，你觉得是在哪，在室内换？ 我觉得不用担心，大家去落地之后，我之前也担心过，因为办落地签需要泰铢嘛。 嗯。 还有就是有一点，大家要去的时候要带够足够的人民币，因为泰国入境的话，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个人必须要带足多少现金， 带 在身上 合适。 我印象中是10000泰铢还是？ 好像 相当于人民币 两千 人民币， 反正有这样一个要求， 有一个要求 是5000，我记得是5000。 但是5000确实有点太 高了， 谁会带5000人民币？ 是20000泰铢还是10000泰铢？我记不清了，大家上网去查一下。 是的，是的， 他会抽查， 对， 就是抽查的比例呢不是很高，但是有时候也会，我看也爆出过有的抽查然后没有带足，被你就让你回来被遣返的。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他换泰铢的问题，就是因为机场就有那个 ATM， 是， 就下了机场在办签证之前。办那个落地签之前，他就有一个 ATM 取款机，可以直接在那取款。 泰铢， 包括拍照也是，因为办落地签你需要那个2寸的，类似于2寸那种照片嘛。你如果没有的话，他们那个落地签之前呢是有一个自助拍照的一个机器，就可以很方便，非常 方便大家， 非常方便。 但是还是再友情提示大家，如果你要是在当地，比如说你想取款， 嗯， 在国内的某些银行是收很高的手续费的， 对。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就提前先换好一部分泰铢。 好， 因为我记得当时是收了50元的人民币。 嗯， 对，这个手续费。 对，大家换的话不要在咱们国内机场换，咱们国内机场是单笔要收60块钱的手续费的。 是的， 就无论你换多少 就可以了。 对，你无论换多少他都要收你一笔。 对，这些精打细算的部分呢一定要告诉各位啊，就是你要省来省去，你就累积多了，去的地方多了，会省不少的钱， 对 不 对？ 对 对对， 这是经验之谈。这次在曼谷，我们的小 B 体会到了松干节，体会到当地无边泳池城市的魅力，还有一些湄南河两岸 必去打卡的景点。 对对，就作为一个超级旅行达人，那是摄影师也拍了很多的照片。 当然了， 如果想看看我们的小 P 在松干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哈，可以上我们新浪微博搜索宗小P就可以了。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 好， 跟小 P 先聊到这儿哈。希望下次呢，小 P 再来带我们精彩的旅途分享。 谢谢小 P。 好，下次见，各位。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与诗》，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Play with me, hold your morals so steadily. I can't see why you're teasing me when you and I both know you're ready. Slide your hand right here, feels so clear. My pants, they get so heavy. Just helping you learn you. Baby, don't you worry. I know what you want. It's

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长期市场不是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情话是在一起的两个人之间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有时会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久而变得越少。也有人通过情话进入到一段并不靠谱的感情中而悔恨不已。那么你是一个会讲情话或者爱听情话的人吗？你讲过或者听过最动听的情话是什么呢？你认为情话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其实情话跟好听话是一样的，谁都爱听，我也爱听，真心的。但男人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听着确实感人，但我觉得说的动听呢不如去做。他可以带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玩，可以带你去吃好吃的，然后拉着你的手一辈子不离不弃。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我听过最好的情话是你是我最爱的人，这辈子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但是事实证明他都是骗我的，但是我还是喜欢听啊。问题是我自己不会说。 我觉得情话是两个人一份感情当中非常好的调和剂，很浪漫。就是说情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个甜言蜜语，应该是发自肺腑，就是说彼此流露真情的一种表现吧。它是两个人之间情感的一个非常好的调和剂。我觉得最好的情话应该是我听过的，应该是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想过和别的人。 情话谁都爱听，就是如果两个人在谈恋爱嘛，或者是夫妻嘛，情话是一个调味剂，就是在平淡的生活中，情话就会起到一个调味的效果，是必不可少的。会讲情话的人，我相信他是一个比较有情趣的人，对生活也比较有品味。 情话对于我来说是两个在一起的人必不可少的调味剂。非诚勿扰节目嘉宾黄汉曾经笑谈说，先生在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承诺要给他买一辆带游泳池的豪华轿车，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诺，但是黄汉一位大学教授却因为这样一句情话嫁给了当时并不富有的爱人。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年轻的男性爱吹牛，但对于女性来说那就是美好的未来。男性是视觉动物，女性的听力更敏感，天生爱听情话。如果你无权无势，我们只是天下最普通的一对情侣，那么你能坚持讲一辈子的情话也行。 语言代替不了行动，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每个人的性格不同，说出的情话也会不同。有的人不善言辞，比如说我爱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我个人觉得世界上最好听的情话，不如用行动做一件实际的事情。我不会保证或者承诺什么，我尽量说到做到。 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讲情话的人，我是一个会听、愿意听情话的人。我努力讲出一些既能让别人接受又能看得到的情话，比如我说过遇到你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 情话在两个人中扮演的关系中扮演调味剂或者是催化剂的角色呀。我尽管不太会讲情话，但是我爱学习，我努力多讲出情话，我会向这方面努力。 说说情话挺好的呀，其实就是两个人感情的一种表达嘛，是一种沟通方式。一般没有啥情调的实干者呢，可能就说的少做的多，在他们看来说的好听不如做点实事儿。不过呢，好听的谁都爱听，走心的小情话呢会增加生活的含糖量，甜蜜度会增高。我们的5000年文化都是含蓄的、谨慎的、不轻率的啊、大部分都是在心里了。你比如说唐诗啊、宋词里啊，有好多小情诗比较婉约的，比如说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当然这话在现代来说有很多比较直接的说法，比如说我想你呀、我爱你呀等等。两个人在一起是要用心经营的，要走心思，花点心思。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外面已经狂风暴雨了，如果回到家里，两个人能够心心相印，一定会牢不可或一起勇敢面对的，所以大家加油吧。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是一个会讲情话或者爱听情话的人吗？你听过或讲过最动听的情话是什么呢？你认为情话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欧叔的网友。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写给宋清如的情书里，有很多情话非常撩人。比如那句经典的醒来觉得甚是爱你。每个热恋中的情人都会有这般强烈的感觉。还有诸如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我渴望和你打架，也渴望抱抱你。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但至少我们对于彼此都是世界最重要的人。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朱生豪的情书字里行间把那些恋爱时丰富细腻的情感表露无遗。不仅文人墨客的情书动人，电影里同样有很多经典的情话。有些情话是无声的，岩井俊二的情书里，当很多年以后，藤井树翻过那张书中的卡片，在背面看到了自己的肖像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青春里，曾有个男孩对自己一腔柔情。那张卡片，便是最美的情书，最好的情话。有些情话是炽烈的，电影《恋恋笔记本》里，男女主相恋后无奈离别， 多年以后重逢时，女主已经嫁作人妇。他们发生了争吵，这时男主说，我们一向都是这么吵架的，你总是骂我傲慢自大，而你也总是这样回敬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我不怕会伤害到你的感情，因为不到两秒钟我们就会和好如初，然后我们接着再吵，这样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且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可是我愿意，因为我想要你，我想要完全拥有你，就你和我，每天永远。电影中这样的话让人无比动容，还有些情话是心酸无奈的。记得喜剧之王里最经典的段落，莫过于尹天仇站在窗口对楼下的柳飘飘说，不上班行不行？柳飘飘回眸，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转身离开，柳飘飘坐进计程车里，哭得妆都花了。很多人都被电影当中我养你啊这句话感动。至于男生的心境，是在最无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生的人。至于女生的心境，其实我不在乎你养不养得起我，而是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我对你很重要。总有某个人在某一刻说的某句话，做的某件事，会打动另一个人。爱情的百转千回，刻骨铭心，最是让人心动心醉。曾经看过一个求婚视频，男孩带女孩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放到一半，画面上突然出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的视频片段，女孩惊住了，放映结束，周围的观众都起立鼓掌，女孩这才发现原来这些所谓的观众都是他们共同的好友。男孩单膝跪地求婚，嫁给我好不好？女孩喜极而泣，点头答应。一直觉得那一幕特别美好，嫁给我和我愿意，大概是很多人心中最心动的情话。前一阵子朋友求婚，他说他借鉴了《心动》里金城武对梁咏琪的告白。电影里他们在一家餐厅，金城武拿出戒指放进水杯里，对梁咏琪说，答应我就喝下这杯水。以前朋友和他女朋友是异地恋，两个人一起看电影的方式就是开着语音，坐在电脑旁同步打开一部电影。当年他俩一起看过这部电影，女朋友懂他这个梗。心动里梁咏琪最后没有喝那杯水，她没有答应金城武的求婚。我问朋友，那你女朋友喝了吗？答应了吗？朋友笑了，他女朋友的原话是，要是金城武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嫁给他，我一定说随时啊，什么时候都有空，但是你问我，我就要考虑一下了，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吧，我跟领导请半天假，1:30民政局门口见，我有时间。心动的情话事不宜迟，有些话不是和人说，是只想对你说。很多时候在此情此景之下，一句美好的告白让爱情刻骨铭心，也是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情话是在一起的两个人之间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有时候它会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久而变得越少。也有人通过情话进入到了一段并不靠谱的感情中而悔恨不已。那么你是一个会讲情话或者爱听情话的人吗？你讲过或听过最动听的情话是什么呢？你认为情话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谁最中国的网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所有情诗里独爱这一句，因它出自一个目不知书的武夫之手。若非用情至深，怎能写出如此柔婉深情的话。那时他从郎婢娘家回临安夫家，要翻一座岭，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湍急的韶溪，盼他归却又恐路途险，只说陌上花开正好，我等你赏花慢慢归来。后来他为他铺石修路，路旁特地加了栏杆，长长的路慢慢走，深深的话浅浅说，大概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多少人曾读着这句话憧憬过爱情，憧憬它忽明忽暗的拨云见月，憧憬它言语之外的纸短情长。数码时代里，朋友圈的恩爱都长一个模样，少了些许浪漫含蓄，多了些许直白匆忙。我们急于寻求，急于得到，急于表达，却忘了情话要慢慢说，日子要慢慢过。提到杜甫，脑中首先出现的一定是那个一身贫病却忧国忧民的诗圣。鲜少有人注意到，在那些苦难的诗里，他为妻子多处留下浓重笔墨，他陪他颠沛流离，不离不弃，他许他与子偕老，生死相依。今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痛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粉黛一解包，鸟愁烧罗列，移石失朱千，狼藉画眉阔。这首诗出自杜甫的《北征》，当然我们朗读的也只是这首诗的节选。安史之乱时，几经辗转回到家，看到妻子衣衫褴褛，诗圣心疼不已，在松林间痛哭，松下泉水也同他幽咽悲切。世道乱如麻，他一路逃亡，命尚难保，却不忘为妻子带回衣服化妆品，让他在那灰色年代里保有与众不同的亮丽色彩。他没有为他写过一句情诗，但一生 只爱他一个人，一辈子就是他最动人的情话。有人说这一生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能娶少年时喜欢的姑娘为妻，从此花前月下，柴米油盐，共度漫漫余生。17岁那年，沈父如愿娶回芸娘，他外出未归，他便在灯下读书到深夜等他。他求学异地，他每日写信嘱他保重身体。居于沧浪亭，他伴他刻书评古，品月论花。那年七夕，他致两方印信，他执朱文，他执白文，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今生不够，他便借金石之口许下来世。芸娘离世后，沈父把他写进《浮生六记》里。林语堂后来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自己后半生尚且不顾，却要在文字里把她的可爱留给后世，留给生生世世。这是她最后的，也是最动听的情话。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把大唐的情话写到了极致，以至于1000年后，亲人梅成栋提到他时，还忍不住赞叹：“千古情语，无出其右。”47岁那年，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他回到老家，住进他们曾住过的老屋。一生多写无题诗的李商隐，对着他生前心爱的锦瑟，老泪纵横，写下了一首有题诗《锦瑟》，那也是他此生的最后一首诗，给他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把情话写到极致，也把一个人爱到了极致。情话软绵绵，却果断有力。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情话温吞吞，却撩人心魄。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情话是三月烟雨飘摇的江南，朦朦胧胧却湿漉漉撩拨人心。情话是黎明时天空里的一抹霞，柔柔软软却一点点撕裂黑暗，让慢慢的日子多了浅浅的怀恋。那时日子很慢，爱情很长。那时情话很短，思念很长。那时爱情有欲说还休的娇羞。那时我们只是并肩策马走几十里地，当耳环叮当作响，你微微一笑，低头间我们又走了几十里。 想什么事，浪漫的万无一失，以为还没长大的同时，遗憾已经开始。

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跟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情话是在一起的两个人之间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有时也会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久越少。也有人通过情话进入到了一段并不靠谱的感情中而悔恨不已。那么你是一个会讲情话或者爱听情话的人吗？你讲过或听过最动听的情话是什么呢？你认为情话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闲来无事又看了一遍电影《廊桥遗梦》。电影里说，人们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当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内心突然被戳中了，然后又不自觉地想起了你。我很久没见你了，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身份，想约你出来吃饭聊天，可我在微信的对话框里遣词造句100次，最终还是悄悄删掉了所有文字。我怕打扰你，怕你知道我喜欢你。你深夜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我都会点赞，想让你知道我还没睡，也想让你知道我可以陪你聊天。可是你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一次。终于鼓足勇气跟你打招呼，得到你的秒回让我兴奋了很久，可是重新翻开我发给你的消息，竟然忍不住湿了眼眶。因为我发的内容是中秋节快乐，忍不住心疼自己，好像也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我才敢礼貌又不失分寸地问候你一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只对你认真的我呢？你第一次跟我打招呼时的真诚，你笑着递给我可乐时的搞怪，你轻声问我喜欢吃什么时的体贴，这些你从来没注意过的模样，在我心里都是你最好的样子。我们一起约火锅，我为你调制麻酱，你说我调出来的格外好吃。那一刻的我开心得像一个3岁的孩子。这世上千万句情话都不如你对我说的好听。我也曾想过向你表明心意，可在我反复演练一下午之后，却得到了你恋爱的消息。你在电话的那一端开心地笑着，你说他终于答应我了，今天我请客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啊。我在电话的另一边苦涩地笑着，眼泪瞬间就在眼眶里打转，但我还是用故作轻松的口气说了一句，恭喜你啊， 终于得逞了。那天的晚餐是我吃的最心酸的一次，看着你为他夹菜，看着你对他嘘寒问暖，看着你用最温柔的语气跟他说话，那一刻我的嫉妒心几乎要满意。我忍住不哭，却拼命吃起了芥末，因为这样掉眼泪的时候就有了理由。你毕业的时候你们分手了，你像个孩子一样抱着我大哭。我鼓足勇气想说，他不爱你了，还有我呀。可是在我要开口的一瞬间又泄了气，因为你说你会等他。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站在你的世界外面看着你。我虽然挤不进去，但是起码我可以张望你的快乐，分担你的忧愁。毕竟能够参与到你的喜怒哀乐，对我来说也算人间里的最值得。长大以后就没有暗恋了，即使是喜欢谁，但得不到回应也会适可而止了。虽然道理我都懂，但我真的没出息，我真的做不到不喜欢你。即使我知道你的目光不会注意到我，即使暗自下决心不再关心你，即使告诫自己要在你找我的时候心如止水，可每当看到你的消息，刷到你发的朋友圈，我所有为了不再喜欢你所做出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这么久了，我还是喜欢你啊，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是啊，喜欢你的这些年里，虽然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慌张潦草，但更多时候还是会庆幸，庆幸内心被自己喜欢的人填满，庆幸在失眠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想念。虽然我也知道，这份单方面的想念真的耗尽了我的力气，让我对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都提不起兴趣。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向你表达我的心意。我想告诉你，你无意间说的一本书，我就找来看了好几遍。你无意间哼的一首歌，我单曲循环一整晚。你和他走过的那条路，我一个人来来回回走了好多遍。你在我的世界里来来去去，而我却只能一如往昔的在这里等你。你不知道吧，现在的我正瞒着全世界爱你。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陈小邪一直帮杨大帅找借口，他不跟自己表白一定是因为他觉得害羞，因为他觉得时机不对，因为他觉得场景不够完美。不过虽然杨大帅没有直接表白，但陈小邪觉得他们已经是情侣了。后来陈小邪得了肺炎，深夜住进了医院。杨大帅虽然那天要加班，但还是请了假来到医院。陈小邪在打点滴，杨大帅在旁边给他削水果，给他唱歌，哄他开心。陈小邪睡着了，杨大帅才拿出手机和电脑在一旁工作起来。中途半夜醒来，陈小邪发现杨大帅还没睡，就偷偷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几天下来，陈小邪病好了，杨大帅却一脸憔悴。陈小邪说，对不起打扰你工作了。杨大帅说，对不起，是工作打扰了我照顾你。陈小邪觉得这辈子就是杨大帅了。因为感动，陈小邪把在医院里偷偷拍的杨大帅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他附上的文字是，谢谢你工作那么忙还来医院照顾我。他的朋友圈炸了，不是因为大家感动到了，而是因为大家恶心到了。因为照片里杨大帅正在用手机跟人聊天，陈小邪以为他在聊工作，其实他在撩另一个女生。有人放大了那张照片，看到他微信里的聊天记录，上面写的是，别担心，我明天就来陪你，宝贝晚安。原来杨大帅不止每天对陈小邪说晚安，原来杨大帅一直跟很多女生暧昧，原来杨大帅除了对陈小邪唱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也会对别人唱你就是我的唯一。杨大帅不是不喜欢陈小邪，只是这并不妨碍他同时喜欢别人。他同时跟三个女生搞暧昧，他喜欢陈小邪的吴侬软语，喜欢第二个女生的腰肢柔软，喜欢第三个女生的金银细软。陈小邪只是杨大帅的三分之一，不是他的唯一。陈小邪跟杨大帅断了联系，那段时间因为心神不宁，他工作上好几次出错。他的主管阿奇是个工作狂，在业务上要求超级高，只要谁做事出问题都会被他叫过去一顿数落。那一天阿奇看不下去了，把陈小邪叫去办公室，问他到底怎么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阿奇讲自己和杨大帅的事儿，讲自己的难过和痛苦。阿奇点点头说，你还有空难过和痛苦，说明你的工作还不够多。然后阿奇给陈小邪布置了更多的工作。陈小邪觉得阿奇简直是一个变态，他跟其他同事抱怨阿奇没人性，同事却说，怎么没人性，你没有发现阿奇总在等一个人下班吗？陈小邪八卦地问，谁谁谁，我怎么没发现？陈小邪开始留心观察，但是公司里的每个女同事下班了，阿奇都无动于衷，最后只剩陈小邪和阿奇了。陈小邪有点失望地关上电脑准备回家，他抬起头却看到阿奇从办公室出来说，我也下班了，送你回家吗？陈小邪心跳加速，原来他在等自己。之后阿奇每天早上会给陈小邪带早饭，每天晚上会给陈小邪道晚安， 每到周末，阿奇都会约陈小邪出去看电影、吃饭、逛街。陈小邪知道他又陷入了另一个暧昧的漩涡。没多久，陈小邪听说阿奇的前女友从英国留学回来了，他想跟阿奇复合。听说阿奇的前女友身高170，身材好，英国名校毕业，家境优越。而陈小邪学历平平，家境平平，样貌平平。陈小邪觉得自己没有丝毫的胜算。第二天，阿奇对陈小邪说：我有话跟你说。阿奇对陈小邪讲起了自己跟前女友的故事。他们曾经相爱，后来分开，现在前女友回来了，想要复合。阿奇看着陈小邪，陈小邪以为阿奇会说我有女朋友了，让他知难而退。阿奇却说，我对前女友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让她别再来骚扰我。陈小邪看他盯着自己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说，可是听说你的前女友特别完美，而我乱七八糟的。阿奇笑了，你确实乱七八糟的。每次在办公室熬夜加班，阿奇见过陈小邪最丑的样子，没洗脸，没化妆，眼屎都还在的样子，睡觉睡到哈喇满嘴的样子，一边敷着面膜一边戴着眼镜赶报告的样子。可是在阿奇看来，那就是最美好的样子。阿奇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跟杨大帅相比更不是。他不会说情话，不会搞浪漫，他唯一会的是拒绝。他拉黑了前女友，他拒绝了跟他告白的女客户，他的朋友圈里都是陈小邪的照片。黄志忠说，其实爱的本质不是得到，而是放弃。爱情不是我努力对你好，而是我努力不对其他任何人好。我对你说 yes 的时候，其实我说了10000声 no。我们放弃了99%，得到了1%。但是真正的爱情，只要得到了你，就是得到了100%，得到了整个世界。就像陈丽唱的，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拒绝所有人，只爱一个人，是最古老的事，也是最炫酷的事。很多人会说，这样的爱情真的有吗？其实是有的。泰戈尔说，不是你遇见爱情才会相信爱情，而是你相信爱情才会遇见爱情。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遇见了你，让生命美好，我看见繁华的春天，爱情如阳光闪耀，给你我的爱，离开了我，你默默低头，我看见往事如云烟，爱情沉重的忧愁，那依旧温暖的笑容啊，那不再提起的永恒，那曾经完整的美梦啊，此时此刻你也会遗憾吗？终于你离开了，